Oh, 杀人一瓶蒸锅包相爷呐，去告 琴夫往下讲。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有请，此曲公之。别父，我来问你，韩琦的师兄现在何处？ 在徒弟寺内。 勇士们，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 小人认识韩琦。 徒弟此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 不对。 你夫站起来。 好。启禀相爷，果然是韩琦，自问一死。 你夫去写陈庄，开封府去告。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写。 无人。安心安 安， 带领民夫去到官代树那里卸妆，拿过布鞋抓来见我。 多命，回我来。 命你去往此池宫与驸马报信。 将说什么？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行至晋江，偶遇韩琦，杀死了母子三人，请驸马国父一试。 遵命。 赵虎，小雨此处地方，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好好看守。回呀！ 啊！ Thank you. 举考状元秦香莲，年32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必死安其心。香莲堂下候审。 是。 请， 有请。 驸马公，不知驸马驾到，委屈原因，当面恕罪。 启丹，本宫来得鲁莽，命公海涵。 你安？驸马可知韩琦行凶之事？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何不将韩琦带上堂来，一同审问？ 好，来， 安， 带韩琦。 香莲上堂 来了。看见香爷。 驸马公，驸马公， 安公， 我认识他们。 韩琦哪上去了？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正呢。 阿公，大胆贫妇见到诬告我父韩琦，哪里容得？休走汉子杰，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一言不问，为何仗剑就杀？ 我杀了他再问。 杀了他，你管问的什么？ 叫做 什么？ 如此，本宫忙转了。 你特意的忙转。尽知，我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驸马公你就认下了吧。 你叫本宫认什么？ 认下你的七十二郎。 哎，本宫要你审问韩琦，你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为师哟，顺轿回府。 什么？驸马哪里去？ 上殿总管。 本参哪国？ 本参你包明公。 我无私无弊，参谋何来？ 你耍笑本宫，还说是无罪吗？ 你这一笨，倒也有理。 无理我也不来。 驸马既然有理，就在开封讲了吧。 心，何必再讲？但愿你们一家人欢聚在一旁，父子义，夫妻情，你怎能忘？ 带上来秦香莲与他对照。 香莲上堂 来了，那定主见我把宫里 陈世美上前只对傅一人， 相依我我了，见强人气得我要跪呀门，嘿，我走至近前用口吹骂一声，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其实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第一罪，招为驸马娶公主，你听命令娶妻满朝女。第二罪，自享荣华忘却父母，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第三罪，杀妻灭子，你把韩信逼死，你这无情无义的好心。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读的什么书？你犯错的什么人啊？还不知犯了王法，当罪人。如今你来到开封府，高兴也不饶，你这不义之人。 还敢将我放公堂之上，休放地 啊！陈世美羞慌啊，睁开耳目瞧一瞧，我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你身上穿的是蟒龙袍，贪图富贵枉人道，你比禽兽不差分毫。气愤不过将你打， 欲速叫你命难逃。 打陈世美特狂傲，咆哮公堂放一条，你命韩琦去请辞，开封大堂还不着。 我差韩琦，你们谁知晓？ 先有相连亲口招，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 先有你的杀人刀， 却怎么有刀我有枪， 刀枪完蛋安全呀。 好好好，我的死我没收到枪，替 我来。 堂客刀对枪，人证物证，你还不着。 哎呀，大堂之上刀作证，心生一计要捉他，对是与我当官去。 别慢，驸马哪里去？ 驸马， 我要 分走得 有人将我告，敢把我当朝驸马，怎堪笑？哼哼！ 满说你是驸马。你就是奉子龙孙我功劳，这鬼子仇头苍打下他的乌纱帽，来来来陈世美 包拯， 呸！你杀妻灭子罪难饶，怒气转了陈世美，杀下去。 别慌顾。皇姑不在紫池姑，来到开封为何情？ 驸马过府来一事，为何不见那短衣姑？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有一个犯罪的官儿，他在哪？陈世美，他在牢中受刑。 驸马犯了何等罪？因何叫他受刑？ 秦氏相连，将他都杀妻列子罪难容。这个官司难开，想回过头来把项链交。 相爷唤我为大条， 金玉脸不才交，仗作皇姑能混教，要你上前试验高，看他把你怎开枪？ 是

臣既是皇家奴，当与黎民断冤亲。想念济公又何时？ 我太想我的小香肠，哪个抢了你的二宫女？ 是非黑白要分明，防朝马汉。Oh, 数年千万年数落做官，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他害得你举家不团圆，母子三人回家转。 开战！ 不， 大